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最新的天气资料分析，本周双休日仍有明显降水天气，外出请不要忘记携带雨具，出行也应注意行车安全。本周其他时段则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午后仍会感觉较热，需采取一定的防暑降温措施。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全面推出各项公积金便民措施，新政将从下月一号起实施。包括朝阳医院、北京中医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在内的本市多家市属医院开设了专病专症门诊，患者可根据疾病典型症状挂号，是啥病就看啥门诊。北京十大最美乡村路之一的怀柔喇碾路大修顺利完工。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怀柔公路分局了解到，喇碾路将为前往喇叭沟门原始森林酷暑度假、金秋赏夜的市民提供舒适的道路行车环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遗忘。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生死面前，所有的失去和得到都更直接的关于人，关于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地震来时，或许你不在现场，但得知消息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某个人，想到有个电话必须要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去发现已有的平凡的一切并不平凡。 对经历失去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废墟上重建内心秩序，背负过去，继续自己的劫后余生。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灾难突然，但余生漫长，灾后重建的还有人心。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眼前。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正式出台。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提升服务能力，鼓励分时租赁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共五部分13条内容。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为了保证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施工能够按期完成，通州运河东大街开始临时封路，预计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只有路城供电所上班人员及行政办公区工程车辆凭车证可进入封路范围，其他车辆均需绕行。前日正值全民健身开放日，位于水立方北广场的可拆卸无边际泳池正式开业运营，当天对社会免费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到现场体验。紧邻长安街，可为101辆小汽车同时充电的空中充电站正式落户 CBD。等到2020年，在东西城老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区域等城市核心区，不到0.9公里就可以找到一处充电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段未曾熄灭的火。

地震带来的流体运动、电力活动和地热异常能否对云产生某种影响，还需要做出某种理论性的有效突破，在数学上可靠的、在实践中可重复的观测结果。以目前的科学认识来看，科学家并不认为二者存在可理解和可靠的联系。今年九六九，我是亚威。目前地震学界和气象学界均不认可地震和云存在关系。当前网络上你能看见的所有地震云，简单粗暴地说，都是谣言。 纠缠到离散，遥

纷纷，就不与他陌生。老天问你忍受这孤城，成长目的深，落在那座夜族缘分落地上，但是我笑声羡煞许多人，那时他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啊，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情深，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不争，为数若养生，如你在跟前世过门，愿这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成长木一生落在那座夜烛，缘分落地生根是我始终一个人，斑驳了城门，盘踞在老树根，石板上回荡，还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你忍受 成 孤 城。成长木一生，落在那座夜烛，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且然是。身旁永